梦。 他回想起童年的生涯，真是如同一梦罢了。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，配着一柄短短的军刀，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，在海岸边缓配徐行的时候，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。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是这般的静寂，只拿着一支笔写他幻想中的情绪呢？他男装到了10岁，10岁以前，他父亲常常带他去参与那军人娱乐的宴会，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：“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，今年几岁了？”父亲先一面答应着，临走时才微笑说：“他是我的儿子，但也是我的女儿。”他会打走队的鼓，会吹召集的喇叭，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，也会将很大的炮弹旋进炮枪里。5、6年父亲身畔无意中的训练，真将他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。别的方面呢？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，她却一点儿都不爱。这也难怪她，她的四围并没有别的女伴。偶然看见山下经过的几个村里的小姑娘，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，裹着很小的脚，匆匆一面里，她无从知道她们平居的生活。而且他也不把这些印象放在心上，一把刀一匹马便看过近一生了。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哟。当探海的电灯射在浩浩无边的大海上，发出一片一片的寒光，灯影下，旗影下，两排陈豪英毅的军官在剑佩锵锵的声里，整齐严肃地一同举起杯来，祝中国万岁的时候，这光景是怎样的使人涌出慷慨的、快乐的眼泪呢？他这梦也应当到了醒觉的时候了。人生就是一梦吗？10岁回到故乡去，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，在姊妹群中学到了女儿情形。5色的丝线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计的，香的美丽的花是要插在头上的，镜子是装束完时要照一照的，在众人中间坐着是要说些很细腻很温柔的话的，眼泪是时常要落下来的，女孩子是总有点脾气带点娇贵的样子的。这也是很新颖，很能造就他的环境，但他父亲送给他的一把佩刀还长日挂在窗前，拔出鞘来寒光射眼，他每每呆住了。白马呀，海岸呐，荷枪的军人呐，模糊中有无穷的怅惘。姊妹们在窗外唤他，他也不出去了，站了半天，只掉下几点无聊的眼泪。他后悔吗？ 也许是，但有谁知道呢？军人的生活是怎样的造就了他的性情啊？黄昏时荧幕里吹出来的家声，不更是一阳凄婉吗？世界上软款温柔的境地，难道只有女孩可以占有吗？海上的月夜、星夜，跳台独立倚枪翘首的时候，沉沉的天幕下，人静了，海也浓睡了，海天以外的家。这时的情怀是诗人的还是军人的呢？是两缕悲壮的丝交纠之点呐、啊。除了几点无聊的英雄泪，还有什么？他安于自己的境地了。生命如果是圈般的循环，或者便从将来又走向过去的道上去，但这也是无聊啊。十年深刻的印象，遗留于他现在的生活中的只是较强的性质了。他依旧是喜欢看那整齐的步伐，听那悲壮的军家。但与其说他是喜欢看、喜欢听，不如说他是怕看、怕听吧。横刀跃马和执笔沉思的他，原都是一个人。然而时代将这些事隔开了。童年只是一个深刻的梦吗？